你好，我是朱茵。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技术人如何建立个人影响力。程序员虽然经常和管理层或其他部门协作，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和技术人员内部的分工协作。虽然好的领导会让每个人的职责范围尽量清晰，但时不时也会有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程序员小罗为项目做了很多调研工作，也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同事小唐和小罗一起合作，也互相讨论问题。几次讨论过后，小唐就写了个设计文档，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发送给大家审核。小罗一看，发现很多内容都是自己之前跟小唐讨论时说的，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小王和小李，一个在公司时间久一点，属于老员工，另一个级别稍微高一点，但是加入公司的时间不久，属于资深的新人。在一些项目的问题上，两人各执己见，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很难说服对方。老员工小王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系统，资深新人小李觉得这是编程中的重要思想，怎么你就不明白呢？这些其实都和个人的影响力有关。第一个例子，我们会觉得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自己的成绩被忽略了，失去了该有的存在感。第二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工作中和别人协作的难易程度与我们在别人眼中的可信赖度息息相关，包括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和说服别人。我个人理解的影响力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存在感，你的意见别人会认真听；二、说服力，当别人和你意见不同的时候，能有效地让对方真的明白你的出发点，虽然不一定100%的采纳，但会认可你的观点；三、谈判力，双方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让职责划分尽可能公平，对双方都有利；四、协调力，多方合作的时候，你能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多方更好的沟通。五、鼓舞力，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灌鸡汤、打鸡血的能力。那么，作为技术人，怎样在这些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建立个人影响力呢？我先说存在感，如何让别人能够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呢？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别人发现每次你给出的意见都会让事情变得顺利，或者避开了一些可能会栽进去的坑，那他一定会变得更尊重你的看法。我的建议是，不要在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上纠缠，非让别人尊重你的意见，对一件事情不确定的话，要说清楚哪些是自己有把握的，哪些只是自己的推测。如果一个观点来自别人，点明这是谁说的，一是对别人的尊重，二是对方如果需要跟进了解，那么他知道该去找谁。总而言之，有三分话就不要说五分话，有七分话就不要说十分话。再说一下说服力，说服别人之前要尽可能保证自己的观点清晰，条理清楚。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了解为什么他会不认同你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没有完全理解对方的想法，结果造成了无谓的争论。所以增加说服力的重点是找到对方不认可的那些地方，反复讨论，达成一致，而不是去争执自己正确的观点有多么正确。谈判力取决于你的知识、智慧、经验和直觉，要对某一件事具备精确的判断力，你必须去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事件的经过和背景。除此之外，你还需要知道哪些是自己的底线，哪些是对方的利益，通过最大化双方共同利益建立合作，并尽可能最小化双方冲突的地方。在谈判的过程中，你可以让步，但是要让对方明白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让步，希望对方理解，并在一些自己无法让步的方面提供支持。当然，谈判力是一种不能速成的软技能，但是作为技术人，保持你的逻辑清晰，懂得适度取舍，就是一个好的起点。我们再来说说协调力，培养多方协调的能力需要从平时做起。工作中，你需要和经常一起合作的人保持良好关系和顺畅沟通，学会成为团队里让事情发生的人，搞清楚各组人员之间的相关性、项目进度之间的依赖性等，对于资源的变更保持敏感度，面对项目计划的变更、人员和岗位的调整，要能适时合理的传达，确保合作计划尽可能的随之变化，各方面都有相应的协同。不要在任何一方还没有了解变化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如果必须做决定，也要使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提前沟通。最后说说鼓舞人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技术领导者，就应该培养自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这是技术领导力的体现之一。 那么如何去鼓舞人呢？当众演说能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个人的鼓舞。比如你可以去了解对方担心的地方，并适时加以帮助，预先获知对方的长处，在他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或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的时候，找机会明确地对他的长处给予肯定，并对他的付出表示感谢、认可或者赞赏。如果有意见，多提建设性的意见，让对方在相对愉快的心境下做出改变。最后，我来做一个小结。建立个人的影响力，并不是为了凸显你自己有多重要，或者让别人更加认可你，而是通过影响力把事情做成。在一个技术团队里，影响力很多时候与你的贡献紧密相关。如果你的存在能够让别人的工作更好的推进，让别人更容易取得成就，久而久之，伙伴们就会很自然地认可你、信服你。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想到要咨询你的意见。帮助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就梦想，你就会具备积极正向的影响力。你对技术人如何建立个人影响力有哪些好的意见或者建议？欢迎留言。